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98集。 有个女人跟门口的物流公司吵起来了。要说这家物流公司，整层楼都对他们有意见。他们东西多，自己屋里装不下，就堆在走廊里。本来创业楼的走廊设计的就狭小，这下来来往往就更加不方便了。女人声音尖锐，听着意思大概是中午去外面买了麻辣烫，结果在翻越货物箱的时候不小心绊倒了，麻辣烫全洒在箱子上。结果两方都不消停了，一方觉得自己午饭没得吃了，一方觉得麻辣烫渗进箱子里弄脏货物了，两家顺理成章对喷起来。就在这时，电梯门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里面大步迈出，他像是在思考什么深沉的问题，眉头紧锁，闷着脑袋往里走。然后他被堵在了物流公司门口。 让开。 男人声音沙哑，带着长久奔波的疲惫。没人理他，男人没说二话，上去就是一脚，皮鞋踢在箱子上，整个楼层都为之一震，两个大箱子前后一起瞬间被踹飞七八米远。物流公司员工眼睛一瞪，转头就要骂人，可等他看清男人是谁的时候，瞬间又蔫了下去。 哎呦我操，回来了。 屋里张放听到这个声音，一个鲤鱼打挺从椅子上蹦起来。赵腾看他这样，冷笑着喝了口奶茶。朱韵正在整理无敌武将的战役表，公司的门被粗鲁推开。他扭头，只见一彪形大汉虎虎生风进了屋。董思阳将腋下瘪瘪的公文包扔到一边，扬声道： 张放呢？ 哎，董总。 张放不知从哪个角落窜出来。 哎，我在这儿呢，董总。 张放这人本身就有点跳脚虾米的气质，现在往董思阳身边一站，就显得更为抠搜了。以前朱韵认识的人里，最强壮的应该是傅一卓，但现在他要靠边站了。这位董总个头一般，但块头巨大，整个身体像石头凿出来的一样魁梧有力，肌肉藏在西服下一块块隆起，将衣服绷得一点褶都没有。董思阳的强壮跟傅一卓不同，傅一卓身材虽硬，但气质很软，且能看出明显的涵养，而董思阳身材气质都硬，面容之中透着一股阴狠奸诈的感觉，一笑尤甚。他左眉有一道明显的疤痕，将眉尾断掉，伤疤直接延伸至眼皮里，让整张脸看起来更为凶恶。虽然穿着人模狗样，可这人看着一点也不像好人。哎，朱韵忽然想起他之前听到张放和赵腾的言论，董思阳确实是坐过牢。他是以什么罪名进去的？在朱韵天马行空乱想之际，面前一暗，朱韵抬头，董思阳魁梧的身材显现在眼前。董思阳盯着他，目光犀利。 新来的？ 旁边的张放连忙介绍。 对对，新员工，海归背景，工作能力还不错。 他热情地给董思阳介绍朱韵的简历。董思阳扫他一眼。 我问你话了。 张放住嘴。朱韵起身跟董思阳打招呼。 董总好。 董思阳扫视他一遍，低声道： 怎么招了个女人进来？ 朱韵没听清。 什么？ 董思阳皱着眉摇头，接着往前走。走到李寻那儿又停了。张放小声说： 这个叫李寻，也是新员工。 李寻正在看书。书是朱韵今早带来的。他一起扛来很多书和资料，大多是实践性质的，可李寻偏偏从中挑了本纯粹的理论书籍看。 该书由 U3D 的开发者编著，从根本上介绍整套游戏引擎的开发思路。他从一早开始看，到中午大概看了六分之一。对于朱韵熟悉的那个李寻来说，这个看书速度已经非常慢了。但有一点还跟以前一样，就是他看起书来非常专注，地震都叫不醒。所以他自然也没有注意到董思阳和张放。张放轻咳一声，李寻还没醒来。他一手拄着头，脸色黑沉，似乎正在思考什么。忽然手里的书被抽走，李寻脸色更黑了。董思阳翻阅手里的英文原版书，看向李寻问道， 这玩意儿你看得懂？ 李寻缓缓道， 差不多吧。 董思阳把书扔还给他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。办公桌上凌乱不堪，他随手扒拉开一片办公区域，松了松自己的领口，又点了点桌子。 哎， 张芳一会弓着腰开始汇报工作。朱韵停下手里的活，偷偷听张芳的汇报。张芳搬了台笔记本电脑给董思阳演示上面的游戏，大概讲解了半个小时的时间。朱韵在听了十几分钟的时候，终于明白这家公司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了。这个董总是个彻彻底底的外行。张放口若悬河，用了无数多的计算机术语，里面其实有七成是有错误的，剩下三成都是废话。他演示无敌武将，却只给董思阳看吕布一个角色，说得天花乱坠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若不是朱韵已经了解过这款游戏的本质，光听张放的介绍还以为是什么旷世大作。朱韵回头看赵腾和郭世杰，郭世杰战战兢兢闷头画画，赵腾难得没有玩游戏，看戏一样望着张放和董思阳。他感觉有人看自己，转头跟朱韵四目相对，露出一个慵懒皎洁你知我知的笑，闷头敲了敲键盘。 Q 上赵腾发来私聊，朱韵打开一看， 像不像暴君和太监？ 朱韵转眼去看李寻，李寻正拿笔往书上做记录，好像公司发生的这些事都跟他无关。董思阳捏着那只已经不能用了的钢笔，他指头粗，钢笔在他手里像小孩玩具一样。他阴森地看着张放， 也就是说我走这段时间，你们手里的两个项目，一个原地踏步，一个干脆连腿都没抬过。 虽然董思阳听不懂计算机术语，但他并没有被张放绕晕。朱韵看到张放后背缩起来了，董思阳把钢笔狠狠往桌上一拍， 开会。 与会人员是全体员工，包括朱韵和李寻。这回他们没去小黑屋，五个人站成一排等着领导训话。大家很有默契地将队伍由低到高排列，朱韵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，竟然比其他三个男员工都高点，就站在李寻身边。董思阳站在前面，一手掐着腰，一手指着他们， 就这么两个破游戏，已经磨蹭几个月了，我投了多少人，给你们多少资金，结果呢，他妈的现在连盘屁都端不出来，你们自己说你们该不该杀。 董思阳走到郭世杰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， 废。 郭世杰浑身发抖。换到赵腾， 无能。 赵腾低头装死。轮到张放，董思阳干脆直接上手了，他掐着张放的下颌，像拎小鸡仔一样给他往上拔高了五公分。 董总，董总，我错了。 张放点着脚痛苦求饶， 我真错了，董总你饶了我吧。 眼看张放脸色越来越红，朱韵开始犹豫要不要制止一下，但他转念想到张放一开始招聘时的样子，以及他这两天的工作态度，还有他刚刚一门心思糊弄董思阳的嘴脸，还是掐死他算了。 但董思阳最终还是松手。朱韵偷偷看了一眼，发现张放只有下巴被捏得通红，脖子上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董思阳只是捏了他的骨头而已。 你们告诉我，这俩游戏好玩不？ 董思阳下场巡游一轮后，回到一开始的发言位置。没人回答。最后还是张放嗫嚅地打破安静。 我觉得还…… 他刚说一半，看到董思阳的眼神，马上改口道： 我觉得不是很好玩。 董思阳破口大骂： 你他妈自己都觉得不好玩，你还想让别人玩？ 张放哆嗦。董思阳指着他： 当初要开项目的时候，你能说出一朵花来，现在呢，这才做了一半，这破玩意儿就他妈不能看了，什么原因？ 执行力太差。 忽然传进来的声音让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过来了。五个男人看着一个女人。朱韵坚持把话说完： 两款游戏的设计初衷都可以，但执行环节问题太大，一拖再拖。 一片寂静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